系从臣， 臣是下官。 你可知罪？ 下官总之巡按江南，事事遵照神明，不曾有违，实不知罪犯哪条。 你长自蒲公城，擅长蔡少平，殷勤其臣，还知不罪？ 误哄蔡少平，贪婪淫暴，罪有应得，怎识是言行一臣？ 你可知误哄蔡少平乃朝中大臣的此职？ 枉自犯法，与庶民同恶罪。下官纵有圣上口谕，如有侵占民田，与汝不幸者，遂豪门贵戚，亦不宽恶待。 你好起长利口，我藏此刻冤话，反其却作，怎识不罪？ 下官替圣上责意，派人到太湖劝百姓们跪向跟重，怎识是斗戒则靠谋反？ 你派元行健去往太湖，与自首李德才勾结，不是谋反，却是什么？ 愿化此去太湖，乃是肃州太守吴存厚领取的。这位吴太守是吴梁王的侄儿，他任肃州太守，又是吴王爷的推荐，难道他也是谋反？不成！ 谢从去，你既通体谋反，不懂大行两耳不招臣啦！呀呀，想他大爷聊下去，让他试试也得凤凰。展翅惹 天，下官是身上亲人钦差，你那废戏将我不得。 皇帝此次亲下江岸，求取你上方宝剑，免取你巡按御史之职，何解行去沉默加而不得？ 因何不见身上的旨意？ 王姬奉有身上美玉，哪里用你分辨他呀？想他与我大爷太大爷聊下去。

人到东风长向北，这北风也有转南时。 张铁库， 哪位呀？ 王昌。 哎呦，快就盆儿说了话了。 去年摔，遇见了妖。

叫什么？做和生女啊？ 就是他佛经

不免进帐，报与大王知道。 何时惊慌？ 适才站在营外闲步，忽听敌人宅内，竟用我粗过个身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！ 有这等事，待孤听来。 请。 歌声相识六方，已得粗地，故大事此人 啊，大王，此事诸目中原，群雄并起，偶遭不利，也恕长情。少爷十日，等候江东救兵到来，那是在与敌人交战，朕不知路虽顺。 小姑吃兵以来，大小七十丈，攻无不停，战无不胜，未尝败坡，今被夸父又十面埋伏，困孤于垓下，此地兵少粮绝，是万不能少。纵然杀吃重围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哎呀，妃子！今日就是你我分了别，只惹了 天天的孤与你就要分离， 无罪长思阿龙向马牵上来， 呀，百战百胜，今日被困垓下，就是啊你，哎，也无用武之地了。 有劳妃子。 御赐妾妃 吃。Thank you. 老妃子。 起来吧，那汉军从四面杀上来了， 吩咐众将四面迎敌。 遵命。 快快随路杀之重围， 大王啊！按兵一列，四面出过谁？ 哎呀！ 指导教师杨伯森、王文芷，司鼓裴永丽老师，惊呼徐文，音乐指导教师魏银初，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今生不能够把仇啊，再要报仇哦，二十年头啊，他我为你花钱许多财，王府你的偷汤债，花言巧语哄追来，就是你死了你能还债，奴才呀，奴才，他的儿乱箭穿城。 九片段，剧中人物杨玉环由李小妹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艾美君，司鼓裴永丽老师，惊呼高美玉，音乐指导教师魏银初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